嗯，你小舅舅干嘛呢？ 钓鱼呀。 钓鱼？有收获吗？ 半个小时了，毛也没有。 闭嘴，你行你上。 我是，来了来了，鱼竿动了。 这 啊，破鞋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静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朋友们，快偷偷月票吧，要不这破鞋一掉一双，一掉一双，我快受不了了。 第154集。江晨不擅长安慰人，一般喜欢直接干。于是他看方景行两眼，对后面的 AI 发布指令，点了首歌。方景行猝不及防，猛地听见这魔性的声音，再浓烈的情绪也都被搅和散了。 宝贝儿，换一首。 温润的声音喊着这一声宝贝儿，江晨也猝不及防，眼皮顿时一跳，鬼使神差换了首佛经，想要冷静一下。 你平时喜欢听这种歌？ 不喜欢。 那咱们听点你喜欢的。 江晨便选了自己常听的歌单，让 AI 随机放。 总算是正常了。 方景行猜测江晨可能是故意的，心里一暖，忍住了把人抱进怀里的冲动。 他们昨天试出来了吗？ 嗯，顾问试出来的。 是赏金墙？ 对，但他忘了具体打的是哪个。 自己打过都能忘？ 应该是低级的任务，他当时是随便选的。 江晨懂了，隐藏剧情要让大部分玩家都能打，必要条件就不能太苛刻，最高恐怕也就是四五级的赏金难度。而顾问是打赏金墙的高手，听说键盘模式下他把赏金墙的任务都打过不止一遍，对哪个都熟，可能打的时候就没有在意，没细看具体的任务条。不过等过了零点，穆加索他们就会派人试，现在或许已经试出来了。 你没等他们试啊？ 要借你提前下了，不然有黑眼圈你嫌弃我怎么办？ 没黑眼圈，你也没我帅。 嗯，我男朋友颜值最高。 两个人在花园里转了一圈，上楼回房。方景行这次又带了一堆零碎的东西，照例交给工作人员检查，现在被他们放在了茶几上。江晨眼尖地看见两款游戏机，一款是这个年代最新的型号，另一款则是他那个年代的机子。他把眼熟的游戏机拿出来。 从哪淘的？ 网上。 这个是要游戏卡的，你买了吗？ 当然买了，对你男朋友的智商这么没信心啊？ 江晨闻言翻出一个装卡的盒子。 联盟男神确实不傻。 他打开一看，发现配套的游戏卡还挺多的。 你玩过吗？ 没有。 我教你。 二人连上电视，选了一个对战类的游戏。江晨按着他摩擦了好几顿，心情愉悦。 你行不行？ 说好的教我呢？ 江晨打爽了，凑过去给他讲解按键的作用。他们挨得极近，方景行垂眼看他，开始一心二用，并迅速拐向色令智昏的一头，基本没听清他说的是什么。江晨见他不吭声，抬眼看他，瞬间对上他深邃的目光，不禁一顿。二人对视了三四秒，方景行克制住自己，率先打破沉默。 虽然他在游戏里总是时不时的逗逗人，下线道别也抱过几次，但在现实中不能太唐突，更不能让江晨觉得不适，便神态自若地找台阶。 我差不多会了。 江晨应声坐了回去。他这次打得比较慢，等方景行适应了才和他你死我活。二人不知不觉打了一个多小时，江晨心满意足，想要再换张游戏卡玩。这时扫一眼时间，惊觉过去了这么久。 今天几点走？ 方景行答非所问。 我带了全息设备。 他们能让你待一天？ 有适当的理由不是不可能。 江晨秒懂，于是等 AI 送来水果，他扫见秦组长恰好站在外面，便主动起身出去了。 我听说他早上就来了。 言下之意，他怎么还没走啊？江晨给了他三个字： 男朋友。 江晨看着他，站着不动。秦组长也知道这对情侣能见个面不容易，板着一张脸。 不能过夜。 我知道。 最晚五点半。 好。 秦组长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终于没有忍住。 做好安全措施。 还没到那一步。 秦组长点点头，转身走了。方景行成功留下，陪着江晨打了一上午的游戏。二人中午吃完饭，方景行便体贴地让江晨午睡，表示要去游梦里看看。 你不睡吗？ 我躺你旁边，你睡得着吗？ 江晨看看这张单人床，再想想旁边躺一个人，觉得够呛，除非是再放一个艺术片催眠。不过世事无绝对，他迟疑道。 可以试试。 真的？ 真的。 方景行快速换好睡衣，上床躺好。二人呼吸交错，彼此都能强烈地感受到对方的存在。方景行反正是睡不着，眼见江晨又默默转了一个身，便坐起来摸了把他的头。 睡吧。 江晨试着睡了一下，还是没能睡着，干脆不睡了。方景行有点后悔。 下次我等你午休完再来看你。 不用了。 一个礼拜只不睡这一天而已。 二人没有再玩游戏机，戴上眼镜进了游梦。七大帮会和如意的人过零点就在试，果然成功试了出来。是赏金墙单人三级的一个任务，方景行昨晚恰好打过。江晨见他给自己发送组队邀请，要去接情侣任务，而不是直接和别人组队打隐藏剧情，联想一下情侣的前缀，便问道。 这次的隐藏剧情只能两个人做。 嗯，顾问他们从昨天起就在做了。 江晨很淡定，一点都不急。他已经拿了好几个手刹，这次拿不拿无所谓。二人便找到 NPC 接任务，幸运地抽到了喂食的差事，于是关门放狗，等着被关在门外。来到院外的小路，看见大黑狗哼哼唧唧地过来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